OK，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检视，让我们可以思想，可以学习你儿子他如何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有一个祷告的生命，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的信心也是借着祷告奠定起来的。如果我们要仰望这位创始成终者，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其中不外乎就是我们必须仔细的检视在圣经里面所启示于我们的他的祷告的生命，好像我们也有这样子祷告的生命，而且是从一开始到末了都是如此，从他在母腹里一直到他升天，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Hi， 同学，今天是耶稣的祷告第一课。对不起，我去关一下。耶稣在他母亲怀里祷告，引用的经文当然是诗篇22:9-10，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诗篇22，我们当然很熟悉第一节，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我们比较少注意到诗篇22，其实整篇诗篇都是诗人，其实也是我们的主对对上帝的信心的呼喊或信心的宣告。从母腹里，从他出母腹，在母亲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马克琼斯提到说，我们的主他有一个 holy beginning， 有一个圣洁的开端。这个圣洁的开端从从他道成肉身的那一刻就开始。我们的主他是以色列的圣者 The Holy One， 以色列的圣者，旧约作者里面笔下口中的以色列的圣者成了上帝的圣者，道成了肉身。但是就连他以色列的圣者道成肉身的那 Holy One， 就连他的圣洁都必须被塑造起来，他都必须活出圣洁。也就是说，对这位圣者来说，圣洁是他理所当然的身份，圣洁也是父赐予他的身份，但圣洁也是他既然有这身份必然活出的行为或者作为或者生命。所以他跟我们一样，他必须活出他的身份，圣者必须活出圣洁，而这个活出圣洁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有血有肉在时空之中道成肉身非常具体的过程或者行为或 action。 天父赐予子，他的儿子，他承受所需一切的有利条件 All the advantages。 这个有利的条件在这边讲这边提到其中有一个就是赐给他在地上有敬虔的父母，他从小应该就是在敬虔的家庭和宗教信仰中，宗教生命之中长大。他从小我们知道他不只是受割礼，他在节期的时候也按照耶和华的吩咐上耶路撒冷守节期，他在圣殿里与文士和教师们有问有答，就表示他从小在他自己家乡的会堂里面就学习圣经，就在家乡里受教于拉比等等。这些一切的线索都告诉我们父并没有将他的儿子任他好似自生自灭，你自己看着办吧。他把一切他需要活出圣洁，活出一个敬虔属灵生命的 环境和条件赐予他道成肉身的儿子。那么这对我们来说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身为父母，尤其是身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是否有为我们的儿女塑造一切有利他们成圣的条件？ OK， 马克琼斯在这里有提到说，一个敬虔的家庭，一个 godly family， 对儿女来说是数不尽的祝福。也就是说，在生在约之下的孩子，在基督徒家庭之中生长的孩子，从人生的一开始就已经比人先开跑了。你看，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很奇怪？这应该一点也不奇怪。耶稣是出生在约之下，他既然成了人，生于女人就生在律法之下，他是生在约之下，他守一切的律法，他领有约的记号，八天的时候他父母给他受割礼，而他也有上帝约子民的这名号，他的名号和割礼代表他身份的这些记号都再再提醒他，不是他自己，单单是他自己的身份，而是这个身份背后所表达上帝的信实。 OK， 罗马书四章十一节，那个义借着割礼，罗马书四章十一节可以翻开，罗马书四章十一节虽然讲的是割礼，但是也是我们认识我们约的记号，就是洗礼的一个为什么孩子们应该受洗礼的重要的基础，或者我们圣礼论的一个重要基础的经文之一。罗马书四章十一节他说，亚伯拉罕是在他受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OK， 印证这个字眼，你可以，你知道在我们信仰告白里面，这个跟我们的圣礼观有关系，就是圣礼是上帝恩典的印证与记号。OK， 印证什么呢？印证，如果你看它印证不是那个信，而是因着信得来的义，那个义是上帝借着信赐给人的。Anyway， 我们的主他受了割礼，他也拥有这个记号，这个记号应该提醒他的身份，而身份塑造他的行为或导致他的行为。这个是我们一再提到的，这个是基督教信仰和其他的宗教信仰一个很基本上的全然不同的地方，全然相反的地方。其他的宗教信仰，其他的信念都是你的行为会给你身份，你做好事你就可以成为好人，你行功德你就可以获得上到天堂的身份。但是基督教信仰，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上帝却教导我们，我们是人必须要先被赐予一个身份，这身份不是你自己的，是必须被重新塑造的，你可以说是新人或者新创造或者救赎的，你必须有这个身份，你才有合乎，你才能够行出合乎这身份的行为。也就是说，耶稣他并非孤立自己做一个信徒，他是在一个信仰的族群里面塑造和确认他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身份，这个身份必然是在集团里面才有意义，上帝的子民 ，right？ 耶稣基督的肢体，多数 ，OK， 他有这个身份，而这个身份是有必定有一个集团上的意义，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好好的做基督徒 ，OK， 必然是与其他的基督徒连结，与基督的肢体连结，做基督身体的肢体。 耶稣也是如此。So, 我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到29页为止。 可不可以这样说？基督真不晓得说他必须受掉受自得自己的他头会红。 对不起，我这边听不太清楚牧师讲的，吴牧师讲的话。你们 圣约儿女的，就是那现在清楚吗 ？OK， 现在可以。 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的主在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必须由他的父母告诉他说你有这个身份，但是他那个时候的无罪的思想，他不会怀疑他这个身份。但是同样年纪， yeah. 同样年纪的我会怀疑，因为我有罪。 Yeah, okay, yeah, 你可以这么说 ，Yeah. OK. OK. 其他人还有问题吗？我觉得我们就是当我们在思想这些事的时候，你可以再进一步的，你可以这么说，可是我不太确定这对帮助认识我们的主有多大的意义。就是说，是的，他是没有罪，但是我们也要，这个没有罪不是只是一个口号或者一个很抽象的神学概念。今天我们检视的这一段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看到说他的无罪其实也不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句话的反面，他的圣洁也不是无所当然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他的父赐给他一切有利的环境，从小他就在母怀中信靠他的父，信靠他的上帝，也就是说从小就有圣灵在他心中工作，让他心里有一颗信靠的心，不怀疑的心，不质疑的心。所以你要说他是无罪，所以他没有怀疑，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可以更具体的从经文中的线索启示告诉我们，这个也不是就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就是无罪嘛，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既然道成肉身，他就必须和我们一样，也需要依靠圣灵，圣灵需要在他人性的心智上面工作，叫他能够依靠他的父，叫他能够祷告，叫他在母亲之中就有依靠他上帝的心。我会觉得就是我们要开始学习这样子的思想，与其就是诉诸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神学概念或神学的囚犯来说，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不会怀疑。我个人并不觉得光是这么说对我们对于我们主的认识会有太大的帮助。 OK、So 马克琼斯在第29页这边有提到说，我们的身份塑造我们的行止为人，为人举止吧。耶稣也是如此，他的身份是他行事为人的基础。So 世人会说你就做你自己。 Yes， 对基督徒来说，对基督来说这个也是有实质的意义，他应该要做他自己，我们也应该要做我们自己。这个自己不是任凭我自己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己，而是上帝拯救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可以检视何为上帝美善旨意的这个自己。 OK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OK。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马克琼斯也提到耶稣基督的属灵生命在他的母腹中就开始，而这个事实也应该叫我们对 身在逾越之下的孩子的属灵生命有极大的盼望和确据。新民信仰告白第十章第三节，尤其是对于身在逾越之下蒙上帝拣选的孩子，我们对这样子孩子的属灵生命应该有极大的盼望和确据。也就是说，当上帝在这些孩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就将他们带回天家，我们不应该怀疑他们是有其属灵生命，他们是有圣灵在他们心中工作，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他们是得救的。OK， 这个之前我没有讨论，我们等一下讲到那个信心的习性和信心的作为的时候，可以多加解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第三十页有一个翻译上面的问题，其实这问题应该是出于我后来看我的原稿，我的原稿的翻译也没有翻译的很好。三十页，在第三十页的时候，他这边有一句话说：“凡基督按照他人性意志对父所行出的顺服，他都完美的行出。”但是他在这个是我的翻译，我觉得这个翻译是 OK 的。但是他原来翻译，凡基督刻意以其人性意志采取父所许可的行动 ，doesn't even make sense。我不懂，我不知道你们读这句话是有什么意思。可是这句话基本上我读不出来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也不是我原来的翻译。原来的翻译就是，凡基督按照他的人性的意志，对天父所行出的顺服，他都完美的行出。其实这句话意思不外乎就是，当耶稣基督说经文提到有顺服他的父的时候，他是完美的顺服，他一次也没有退后，一次也没有悖逆，而这个顺服必然是按照他人性的意志所行出的顺服。对，接下来这边又讲说从他就是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从他尚在母腹之时就熟悉了信心。原来的英文在你们的那个教材里面有。原来的英文熟悉的信心这段落，原来的英文是 habits of faith， 或者信心的习性。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提到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通常是与 acts of faith 做比较，也就是信心的习性和信心的作为或者信心的行为。我刚刚说我翻译的不好的是，我看我原来翻译我有翻译出信心的习性，但是我没有翻译出信心的作为，但是在马克琼斯的原文里面有 OK， 在你们的教材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说，马克琼斯在这句话意思里面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在母腹的时候，我们的主在母腹的时候，他就被圣灵赋予或塑造 habits of faith， 信心的习性，使他在适当的时刻的时候能够以这边信心的行动，我觉得翻译是正确的，我的原文反而没有翻译，以信心的行动回应上帝的话语，上帝以及他的话语。这什么意思？这其实就是一个马克琼斯在这句话里面采用了一个scholastic distinction， 一个经验神学上面会时常采用的区分，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habits 和 acts， habitus 和 actus。 也就是说我们的先贤们他们使用一个这个概念上的区分来帮助我们理解，就是说人的行为必须要基于一些原则，并不是在真空之中发出来的。如果你能够有对上帝的话语发出回应， 如果你能够对上帝发出信心的回应，信心的行为，这必然是上帝已经赐予你能够发出这行为的习性，或者 habits， 你可以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内在的原则。或者这个区分基本上就是要强调的，就是凡外在的作为必定是基于内在的原则或者习性。你的 acts 必然是根源于内在的 habits 或者习性。而习性在这里，习性 habitus 这个概念在可以是就像我们比较所理解，人经过重复的使用或者重复的做一件事，你可以培养这习性。但是这习性也可以指某一些原则从外赐给你的，成为你内在的习性。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到的信心的习性，或者你要说信心的潜力，或者说那可信的原则，信心的原则，你的内在的原则，或者叫你可信的那个能力，那个不是出于你自己的。在改革中的神学家的认知里面，那个 habits 都是上帝透过圣灵先赐予你的。同样，我们的主若按照他的人性能信，圣灵必须在他的心中塑造这个 habits of faith， 在母腹中就塑造他信心的习性，好叫他在合一的时候，而我们的主是在任何时候都最合一的，对他的父和他父的话语做出信心的回应或者作为。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会说他从母腹里面就有信心的习性，他出了母腹，在母亲的怀里就倚靠神。这不见得是说他，他出生在马槽里面，他就可以开口祷告。长篇大论的祷告，但是我们会说他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圣洁的开始，他一开始就赋予这圣洁的信心的 habits， 因此我们会说他如果在母腹里就依靠神，他就可以祷告。虽然这个 acts 外在的作为不见得是你我可以分辨出来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个对我们如何看我们孩子的属灵生命，其实有极大的影响和最直接的关系。怎么说？有人要多加解释吗？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这个信心的 habit 和信心的 acts 这个区分，不是只是一个很抽象神学上面或者经验神学上面好像在那边挑骨头里的一种神学的区分，但是其实是有最实际的用处。这帮助我们如何理解，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如何理解我们孩子的属灵生命。怎么说？习性是内在的原则 ，right？ 而凡有习性的，必然时候到了或最恰当的时候，就行出那外在的行为。但是让我问大家，如果以这个理解来看，你是否能够总是判断出一个人是否有信心的习性？就他外在的行为看来。或信心的原则， 没有办法从外表很清楚的判断。 时常可以，但是不见得总是 ，right？ 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就像我们看我们的我们改革中的基督论，不是说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出生在婴孩里面，他如果真的是人的话，我们在这里也说他从小就有一颗依靠他上帝的心，但这并不表示他在马槽里不哭也不叫。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他出生在那马槽里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看得出来他有信心的行为，也就是说不见得他就会马上可以跪在马槽旁边向他的天父开口颂赞祷告，然后主祷文。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这不表示他不信，这不表示他没有被赐予信心或者信心的习性。其实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为什么相较于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浸信会会说只有信徒才能够受洗， right？ 我们则怎么说？我们说哈利路亚，我们完全同意，只有信徒才受洗，包括孩子。 Why？ 因为你去看17世纪的改革中的像 Lytton Synopsis， 荷兰改革中的一份很重要的最早的可以说是系统神学的文件，里面特别提到这一点，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孩子是有信心的，他们是被赐予信心的习性，虽然不见得我们都可以分辨出外在可见的信心的作为，就是他们可以譬如说决志祷告，但是如果他是在蒙应许的，他是身在约之下的，我们就不应该怀疑，除非他有外在的作为让我们可以做出负面的判断，我们就不应该怀疑上帝的应许，这应许是赐给你和你的孩子，你的家人的。我们没有理由，我们也不可以怀疑上帝的应许，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应该对他们的属灵生命有极大的盼望和确据，他们被赐予信心，而有一天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可见的信心的举动或者行为。因此 yes， 我们也是给我们施婴儿洗的，也是给信徒施洗。犹太人的属灵观念，譬如说在诗篇71篇5到6节，主耶和华，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就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就被你扶持，是我吃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然后再加上我们刚读到的诗篇22篇，上帝指明犹太人的属灵观念和我们现代人的属灵观念非常不一样。我们有的时候会不自觉认为孩子们是那种没有属灵生命的，他们也无法有属灵生命的，好像就是那个就像跑在野外里的 animals 一样，我们就把他们喂好就好了，过好他们就好了。有的时候那个我们对他们的那个属灵生命的那种看法，似乎不自觉的是凸显了这样子的属灵观念，对孩子们的属灵观念。但是这跟犹太人，这跟上帝子民的属灵观念，跟圣经对孩子们的属灵生命的期待是非常不一样的。Okay. 如果我们的主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那么他就从一开始就必须就信。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是我们成人的信心创始成终者，他也是我们孩子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创始成终者，那不外乎就是他不只是我们信心的典范模式，我们应该效法他，他也造就我们的信心，不只是成人的信心和孩子的信心，所以他要成为婴孩信心的典范。他从小自己还是婴孩的时候就必须信。Okay. 这边有提到，耶稣依赖父神这个事实是不可言喻的，这是在第几章？这是在之后还有提到， 我们等一下再提到这一段。所以加尔文，我们特别看一下，在教材里面我没有提到，我有点忽略。加尔文在这本书第31、32页，他讲到，如果我们的主从小就成圣，打从出生就成圣，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婴孩，应该看他们，不应该视他们为好像完全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完全无份于成圣这个恩典的人。那么也证明婴孩并非全然无份于 sanctification 成圣。所以这对基督徒的父母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right？ 如果我们的主的他是有份于成圣的，他本来就是圣者，但是他的圣洁，他的成圣也必须是一个很具体很实在的过程，需要有其条件，需要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需要有近前的父母帮助他。那么我们基督徒父母特别就没有理由任凭我们的儿女不给他们一切他们应该享有有利的条件，好像呢，反正他们自然成长，就看他们到时候会不会信耶稣。Okay. 所以耶稣以赖父神这个事实是不可言喻的，是在这边是第三十，在本书的第32页，我不言而喻的，对不起，不言而喻的。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很正确的中文，因为我不太清楚不言而喻中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原来那个字是 axiomatic， 就是一个最他生命中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主生命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他从一开始就依赖他的父神。因此我们真的可说，如果这是真的，他必然就是一个总不住祷告的人。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31页的那个下面下文讲那个基督打从出生就成圣，这里的成圣跟我们认知的那个成圣是同一个意思吗？ 是 同一个意思。我看一下他英文，Christ was sanctified from earliest infancy. Sanctified, 成圣 sanctification, 对。 但成圣对我们理解不是说应该是会有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成长。就像你教材等一下会讲32页这边圣洁也有所成长。 Yeah, so, 这边是，对，所以 我的意思说是有，所以我才会说这个。 我觉得中文的成圣会不免造成我们对成圣 sanctification 这个概念有一些阻碍。我先说，就是改革中一直有一个，其实也不见得一定是改革中，但是有个改革中神学家，他在 John Murray 在20世纪初前半段的时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做他就是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明确性或确定性的成圣，他那篇文章主要指出，就是在圣经中讲到成圣的时候，我们认为成圣是一个过程 ，right？ 是一个过程。但是他指出，其实成圣 sanctification hagiagai 好像是希腊文这个字，这个字眼出现在圣经的时候，通常是可以有的时候是过程，但是大多数其实只是一个人的地位。也就是说，所以保罗会说写信给哥林多的圣徒，什么圣徒？同一个字 ，hagios。也就是说，成圣在中文上面会比较造成人的困扰，就是会好像成就是完成的意思，但是成圣一直都是一个过程。 所以当加尔文说我们的主他在 earliest infancy 就是 sanctified 就成圣，并不是说他成圣就完全了，但是他从一开始就有份于成圣这个恩典，或者参与成圣这个过程，或者他的父就叫他成圣。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而是说可以把它想成 是那个地位，就是成圣的位置的身份。 我觉得加尔文在这里主要的讲的还是那个过程，但是这个他讲的这句话的背后的 presupposition 的预设就是他必然有一个成圣的身份，因此他 partake， 他有份于，他参与，他经历父叫他成圣。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Yeah，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成圣这个概念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他不是就是那圣者吗？那出生的是那圣者，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他何必还需要成圣？比如说我们要调整一下这个概念，成圣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right， 这是我们的天父所讲。所以成圣的那个概念并不是全然是指说哦，他既然无罪了何必还要成圣，而是越加有他父的形象，这样子来理解好不好？ Yeah， 因此就这样子来说，我们的主他也必须要学习叫他神喜爱他和人喜爱他的身量都越加有增加。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也说对我们的主来说，就连他成圣都是一个过程。对，而这过程之中，就这本书来讲，祷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手段或者恩典、恩典的媒介。他必须要祷告他才能够成圣，他必须要祷告他才明白他父的旨意，他必须要祷告他才能够顺服，他必须要祷告他才能够胜过试探。你看出来吗？祷告与成圣之间的关系，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好。 So 耶稣他首要顺服的是上帝的旨意，不是他自己的意志，甚至不是他在地上父母的意志，是他父在天上父的旨意。Okay， 这边也提到耶稣从小长大，他就有一个丰富的信仰生命。他的母亲我们知道是一个敬虔的女子，他的父亲约瑟虽然相对来说提到他在经文中比提到玛利亚要少很多，但是他也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天使告诉他说你不要怕，去把那女人娶过来，他就顺服。 Right， 我们知道这在当时的以色列的社会里面应该是一个不是一件很容易要顺服的事。 OK， 他应该是在规律的会堂和圣殿敬拜中度过的他的童年，他也必须要学习Torah，他必须要学习圣经，他必须要学习祷告，他必须要参加聚会等等。你也可以想象在这个处境之下，我们主他的读经祷告生命是何其的精彩，以至于当他出来事工的时候，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将整本圣经都熟记在心。就像当时应该是当时很多犹太人从小生长在敬虔家庭中的犹太人也是如此。OK， so 我们也可以说上帝就是借着这一切恩典的媒介，将那个 habits of grace， 这边你看那个 habits of grace 恩典的习性在注入 infused 注入他儿子的生命之中，同样的也注入我们的生命之中，借着恩典的媒介领受恩典，或者借着这些恩典的媒介建立我们领受恩典而应该有的恩典的习性。 OK， 恩典的习性充满他的心，这是在第33页马克琼斯这边有讲到。 但就连这恩典的习性也不是理所当然就发生，是借着这一切恩典的媒介，借着敬拜，借着祷告，借着集体敬拜，借着圣殿和会堂的敬拜，借着他从小他父母就帮他塑造的敬虔的生命注入，充满注入他的心里面。在第33页也有一个翻译的问题，书里面是说弥赛亚基督绝大部分是在与神团契的群体关系中被装备和造就。 OK， 这句话本身没有，可能没有太大问题，但这并不是原来马克琼斯的意思。马克琼斯的意思是他的他的装备和造就是在与 School of Communion with God， 在与上帝团契的这个学校之中所学习的，那就是这个意思。与他天父的团契，这是他学习的学校，是在这个学校之中，是在与他父的团契之中，他得到装备与造就。OK， 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正杰你们 OK 吗？ 还可以，可以。 OK， 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依琳姐，你们那边 OK 吗？你那边 OK 吗？ 我想请阿丹再解释一下，就是耶稣他成长的身量，并人和他喜悦的心一同增长，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这个经文比较明确的意思？ 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要试着解释这个？我们好像前一两个月讲到认识基督那系列就有用这段经文。这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二章，应该从40节左右开始。路加福音20章第40节那边有提到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主，他渐渐的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所以你看得出来，这智慧不是一开始就他有完全的智慧，是随着他的成长而越来越有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然后在第52节那里，当然这就是讲到耶稣留在圣殿里面跟那个教师们，他们有问有答，然后叫众人看到都很惊奇，甚至叫他父母会对他生气，说你怎么可以对我们这么做。耶稣就说，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或岂不知我当在我父的家中吗？然后接下来路加在归纳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或者年纪好了，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林姐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具体的理解这个事？第一个首要的就是认真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不是罗马天主教的基督论或者路德宗的基督论，他是有所成长的空间，他是有真实的成长。 OK， 他的成长不是只是做做样子，他的智慧有所成长，虽然他就是那智慧，但是他既然道成肉身，这必然是按照他人性来说，他的智慧和身量都必然有所成长，并神和人喜悦他的心，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我们怎么理解这个？ 那上帝独一的爱子岂能有所父喜悦他的心，岂能有所成长的空间吗？Well, 其实 这并不是特别的难。如果我们的基督论容许基督有，既然道成肉身，按照他人性来说有真实成长的空间，那应该是不会太难。什么东西叫我们上帝爱我们的心，喜爱我们的心越加增加？就我们来说，上帝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的爱是不变的。所以神学家就这个上帝对我们的爱也会分几个层次，拣选的爱是永远不变的，但是仍然有另外一个爱叫做 love of complacency， 或者友谊之爱，或者满足之爱，这个爱却是可以增加或有所变化的，是按照我们的作为，讨上帝喜悦或不喜悦的作为。 OK， 这个对我们的主来说也是如此。那什么叫上帝爱我们？ 顺服他。 Yeah， 顺服他 right？ 因为我们的主都是如此说，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常留在他的爱里面。因此你们也要遵守我的命令，就常留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要具体的理解，就是我们主耶稣上帝的儿子顺服他父的心智，他越加明白他父的心智，越加以他父的心为心，越加认识他的父，因此他的顺服就越加成长。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这并不是说他从前只顺服 70%， 现在他会顺服 80%， 然后之后他会顺服 90%， 他总是顺服，但是借着他的成长和装备，借着他越来越认识他父，越来越认识父对他的旨意，那个顺服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因此父喜悦他的心有所增长，而增长到哪里达到最高峰？在哪里？父将他的愤怒浇灌在他儿子身上的时候，也是父最喜悦他儿子的时候。See， 超精彩的。可是如果你没有好的基督论，你没有这样精彩的神学。以琳姐，这有回答你的问题吗？这样子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OK。梦怡，你那边还 OK 吗？ 还可以。 OK。仁光，你们那边 OK 吗？ 很精彩。 OK， 我想也是啊。对，没有，我应该要谦卑一点。诗篇塑造我们主的祷告生命，塑造了一个圣洁的模式，而他的这个圣洁的模式也成为我们效法他的模式，所以诗篇也应该塑造我们的祷告生命。很惭愧的，至少我必须说在这上面我真的是非常的不足。诗篇塑造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祷告生命。诗篇第17篇，这篇祷告凸显我们救赎的基础，好像这是在马克琼斯所写的，什么意思？怎么说？在这本书里面有诗篇17篇1-3节、第8节和第15节。这为什么马克琼斯为什么会说在这篇祷告之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救赎的基础。我想因为这边我们的主他向他的父他的上帝求，求他听闻公义，求他留心他没有说不出诡诈嘴唇的祷告，愿我的盼语到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愿你检查我的心，你在夜间查见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我们救赎的基础是什么？ 无罪的羔羊， 无罪的羔羊，或者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那边的用词，保罗说，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为了我们的过犯他被交给人，像被他是一个犯罪的犯人一样，但是却是为了我们过犯，他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哎，这就是我们复活基础。他复活怎么叫我们称义？你们的教材上面，我们的主渴望得平凡，也许吧 ，I don't know。但是那应该是我们的主渴望得平凡。对不起，那是中文平凡 ，vindication, justification, righteousness。同一个字称义，也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边所提到的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的称义，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之所以能够为叫我们称义是因为他的复活是他的父平反他，因此他不能被死亡的权柄附束在阴间，因为他没有罪，他死是为我们的过犯死，他的复活是他的父公开平反他的儿子或称义他的儿子。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诗人所表达的你检视我，有点像是那个以赛亚书五十章，我一次没有退后，我一次没有违背，有谁可以跟我争论？没有，我的父会平反我，他会称我为义。在这里也是，你鉴察我，你熬炼我，你找不着什么。这个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诚意他的义就是我们得救救赎的基础。如果他不先诚意，我们没有一个人诚意。Okay. 马克琼斯在这本书里面第三十五页提到一个我们之前有提到概念，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个就是非常惊讶。诗篇无非就是我们的主他为他自己所预备的祷告词。How awesome is that? 我们的主透过他自己的圣灵，透过诗人的手写下诗篇，所以诗篇是他写的，是首要是关于他的，也是为他准备好叫他用诗篇祷告。所以从主的祷告，从主的祷告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道成肉身的主，他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在地的生命，他整个生命，为什么马克琼斯会说他整个生命就是三一上帝的行动， It's a Trinitarian activities， 他整个生命都是三一上帝，我们从祷告就可以看得出来、right? 祷告必然是他的父赐下圣灵叫他有一颗祷告的心，而子行出这个信心的行动就是祷告，而祷告的对象则是他的父，而在祷告之中只明白上帝的心意，也在祷告之中只顺服上帝的旨意。 所以好的开始就是一开始就培养有好的 pattern 和 habits， 好的模式和习性。我们主从小他的父没有任凭他自我发展，没有任凭他找到自我，他从一开始就每天早上提醒提醒提醒他，教导他，为他塑造一个好的属灵生命，给他属灵的习性，好叫他从小就开始行出属灵的行动，或者信心的习性，或者恩典的习性，好叫他行出信心的行动或恩典的作为。而这中间最重要的不外乎就是我们主的祷告生命，他从母腹中就倚靠神，也就是说他从母腹中就向神祷告，一直到末了，一直到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父，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他从来没有停止祷告。而这个他能够之所以在最后向父祷告，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学习，他的父从一开始就培养他是祷告的习性和 pattern， 习性和模式。你知道为什么运动员需要训练，为什么颜真需要花那么久时间训练桌球，因为你必须要有那个习性和模式，到最后他在经历比赛的时候，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他最累的时候，他不需要去想，他的习性和模式就自然会带出那个作为来。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主的属灵生命也是如此。你要有一个属灵生命，你要有属灵的作为，你要有一个信心的作为。是的，信心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有信心的反应或信心的作为，或者要活出蒙恩典人的样式，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你必须要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一切恩典的管道，包括祷告，包括聚会，培养你的属灵生命，你才可能有这样子的属灵上的确切的作为和生命。所以天父从来就没有叫他的儿子自己看着变，反而赐给他一切属灵上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我们也认知，并不是每一个在地上的孩子都享有的，但是对基督徒的父母来说，你的儿女应该享有这些优势。因此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面，对我们儿女的属灵生命上面，我们也不应该叫我们的儿女自己看着办。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宜兴，你那边还 OK 吗？哎，钟亮，你那边 OK 吗？稍微再提一下，这个 habit 还有 act 习性和作为这个区分，在另外一个神学范畴上面也有很大的功用，就是关于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会说，如果你是真的蒙恩的，你被赐予恩典，如果圣灵真的有在你心里工作，为你塑造那个塑造一个恩典的习性或信心的习性的话，那这最终这习性必然有其外在表现，或者你要说外在动作或者行为。 OK， 所以因此我们当我们要求人有行为的时候，这不是单单就是诉诸律法主义，就是而是认知这个行为也是出于上帝的，因为上帝赐予他所爱的人信心的习性或者恩典的习性。因此你也不能说我做什么都不重要，反正我已经领受恩典。 No， 你领受恩典的人必然 也有其恩典的作为或者行为。 OK OK 好吧，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我能不能请吴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吗？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你的儿子如此的完美，如此的叫我们渴慕更认识他，更爱他。谢谢你用你的儿子向我们保证，我们在主里面的学习是不会落空的。圣灵怎么样帮助我们的主，圣灵也会把他给我们的主的恩典也分享给我们。我们常常失败，但是我们的主却天天的撤除魔鬼对我们的控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请大家为我祷告，明天的讲道祷告，谢谢。 拜拜。 拜拜。